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咁未曾讲经前咧，先同大家讲一讲嘅。咁我昨晚饭前咧，突然间可能伤风啦，个喉咙啊封咗。咁啊，今日虽然开翻少少啦，但始终都唔系几好嘅。咁啊，希望大家原谅啦吓。个若优婆塞受持戒已四十里中，有讲法处不能妄听，是优婆塞优婆而得失之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嗱，咁啊，二十六条轻戒里边咧，我哋讲咗第七条，今晚就开始咧讲第八条，佢就不妄听法戒，即系话有法师讲经嘅地方，即系我哋咧唔去听。嗱，咁啊，几远路咧？嗱，根据呢个文里边咧，就系四十里中。咁啊，四十里咧，以旧诗嚟讲，即系四铺路。咁呢个四铺路咧，年青嘅识唔识我就唔知啦。应该上咗年纪嘅人识得，住喺中国里边嗰啲乡下啊，或者系赶市区啊，即系我哋赶市执咧，通常咧行个一两铺路就好普通嘅。咁啊，况且旧时嘅交通咧就唔方便，冇今日得咁好。咁啊，通常都系行路啊，俗语话坐十一号巴士靠两只脚行。嗱，咁呢个四十里咧。原则上嚟讲，行几耐大概今日嚟讲，一般正常嘅人又唔好话太老，又唔好话太年青。咁啊，通常咧，好似年青啊，三廿零岁啊，四廿岁咁咧，咁啊，行四个钟头到，即系一个钟头咧行十里，即系行一铺路。咁啊，四十咧，四个钟头就可以到啦。嗱，咁啊，如果系认真嚟讲佢咧，我哋朝头早。大概咧系四点零五点钟咁嘅起程，咁啊去到嗰个听经嘅地方咧，大概都系八点零九点钟，咁啊就开始听经啦。嗱，咁啊听完经嘅时间晏昼咧，又翻到屋企咧，应该下午四点。嗱，咁啊又或者有啲地方咧晏昼讲经嘅，通常旧时啊，咁啊食咗晏昼，咁个法师休息下，大家休息下。咁啊，大概咧一点或者两点，咁啊，旧时讲经咧就通常讲两个钟头嘅呢个法师啊，佢唔系时时讲经嘅，一年咧最多系讲一次嘅啫，唔论边一个地方请佢啦，咁啊讲咗呢一次经咧，佢呢一年咧佢都唔会再讲第二座经到明年噶啦，咁就变咗咧就比较咧好学士好矜贵嘅，咁啊如果晏昼。两点钟讲经，听两个钟头就四点啦。咁你马上回家咧，又行四个钟头咧，翻到屋企都系八点钟到咁嘅啫。即系算过嗰啲时间咧，所以佛啊制呢一条戒啊，就系算过当时呢个交通嘅情况，呢个路程嘅远近，佢又唔话三十里内，又唔话五十里内，佢只系话四十里内咧。呢、这个钟即系内咁解，四十里钟即系四十里以内啊，即系唔超过四十里。通常行四个钟头，加上你听经嘅时间咧，咁啊一日来回就可以嘅。嗱，咁啊以今日嚟讲啊，就更加方便啦。差不多家家都有部车嘅，不过用多用少嘅啫。嗱，咁啊有车咁啊四十里即系四十米咧，通常都唔使一个钟头，除非就系塞车。如果正常嚟讲咧，系半个钟头到就可以到噶啦，咁啊更方便。嗱，咁啊由于太过方便咧，变咗听法咧就好似唔系几注重啦，有所选择。但系旧时咧，因为交通唔方便，或者你住到嚟讲经嘅地方比较远啲嘅，咁啊真系咧好难以有机会听啊。咁啊即使就超过四十里咧，佢都会去听。但是今日的人呢，因为享受惯城市交通又方便，即使你自己没有车， 咁啊坐巴士亦都好方便，虽然稍微远几分钟，或者坐得冇咁舒服，但系起码好过旧时行路啦。嗱，咁啊呢件事情咧，今日就可能冇啦。嗱，旧时我哋都试过啊。真的行好远好远先至听个法师咧一两个钟头讲经。嗱，我都试过香港，如果你哋熟呢个环境，我住喺葵涌，咁啊行路咧行到个佐敦道码头，想问紧啊过海又冇，或者飞得过去，唔坐船唔得啦。咁啊由葵涌行到佐敦道码头，咁啊过海去湾仔，喺湾仔上岸咧。即是今天的灣仔碼頭左近呢，一行返轉頭行返上去呢個修頓球場嗰度，喺嗰度呢聽經。咁啊聽完經呢，佢係夜晚講嘅，聽完經已經十點鐘啦，喺嗰度行返去灣仔碼頭坐船，然後過到左近到碼頭呢，又行路行返去葵涌。咁啊返到已經係半夜啦，但係可以講佢呢，亦都全靠呢種咁嘅環境呢，你先至可以學到，学得成功。如果今日咁方便嘅咧，行多一步都咬咬声嘅。你话边个试过今日？我相信你哋坐上嘅，除咗老人家、年轻嘅人，即系卅零四十岁嘅咧，我肯定啊，讲一句，你哋未曾嗰啲世人，未就行过一次过行四十里啊，应该就唔会好多啦。系老人家老一辈旧时冇车嘅啦，例外。自从你哋咧所谓出世出得就时啦。咁有汽車有巴士嘅年代咧，真係咧叫你行四十路，真係交啲有得打，肯定鬧交。有乜人叫你行四十里路啫？嗱，但係舊時就有咁嘅情形，就可能咁樣就覺得矜貴啊，你就覺得就好難得，覺得啊即係咧好稀有，所以你就發心都學習。嗱，今日由於太過方便啦，交通太過順利啦，咁你覺得咧唔稀罕。仲反為有所選擇，又話呢個法師講得唔動聽啦，咁又話乜啦？其實咧嚇，我哋親近嗰啲善知識咧，有好多好處嘅。嗱，下邊咧就再講一講。所以呢次講不枉聽法界咧，如果依文中講咧，佢話四十里之內，凡係有人家講經，你唔去聽咧，受咗菩薩戒嘅人都係屬於犯戒嘅，都係若優婆生。近侍男，包括呢个优婆夷嘅近侍女，受持戒已啊，受咗呢个在家菩萨戒之后，四十里中，即系四十里以内，有讲法处，讲法处啊，即系讲经嘅地方，法啊，即系佛法，佛法咪即系经典咧，有讲法处，处就地方处所。凡是有这个地方是讲经说法的，即是四十里以内，你住在哪里，那就照计了，距离讲经的地方呢，超过四十里，那就受了菩萨戒的人呢，都应该要去听，如果不听都是犯戒的。那么讲法是有两种解释，那么一种呢真的讲经说法了。嗱，讲经说法就唔一定系出家人嘅，等于话四宗弟子咧都有咁嘅责任，唔论男众出家、女众出家、男居士、女居士啊，咁啊四宗弟子都有讲经弘法嘅责任，但系咧就最紧要有一个原则，就系要正知正见，千万就唔好讲咁多嗰啲神神怪怪嗰啲咁嘅嘢。逢是讲这个神神怪怪的东西就不是正法，就不是佛法了。凡是佛法呢，都是要叫人家去修行，叫人家去守规矩，叫人家去依法去修持。这些呢就是他们真正的佛法。那就不论哪个法师讲，乃至到居士讲，你们都应该要去听。这个就讲经说法的地方，那就是讲经说法了。嗱，咁啊，第二咧講法處咧就包括學打唱念啊，即係我哋例如兩堂功課，即係早晚點啦，敲打唱念，你件件都皆通，學得規規矩矩，如如法法。嗱，亦都包括咧，好似拜忏啊，啊或者係普佛啊，乃至到其他梁王忏啊，咁啊一班人共在一處啊。咁啊，做呢个如法佛事，你识得做嘅，当然跟一个人学啦。 如果有人家发心啊，肯教你哋嘅唱念，或者咧教你哋咧敲打嗰啲法器，咁啊，即使四十里咁远啊，即系四十里以内咁远咧，你有心学嘅，你都要去亲近，唔可以话咧唔去。如果唔去都系犯戒嘅。嗱，咁啊，点解我哋啊对于讲经嘅地方？四十年以内我哋都要去啦，行路啊，咁啊咁辛苦，尤其是间时天气咁热，开始热啦，你行两个街口都已经一身水一身汗啦，何况行四个钟头呢？嗱，咁啊呢个问题呢，我哋主要啊就系尊重佛法。咁啊，点解佛法我哋咁尊重呢？因为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当然有佢一个目的啦。亦即是香港人为有乜嘢好处先，有乜嘢着数先。嗱，咁呢个好处，呢个着数咧，就系话我哋任何一个佛弟子，你只要依照佛所教嘅法理，即系话依照佛所讲嘅佛法啦，去修持，咁啊，肯定任何一个人都能够令你咧消灾免难，延寿吉祥。最后都可以了生脱死，或者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嗱，呢啲啊都系完全由听闻佛法所得到嘅好处。嗱，咁啊，如果你唔听闻呢个佛法，你就唔知道呢个佛法嘅好处。咁啊，好处你都尚且唔知啦，你就边次会明白个中啊所谓依教奉行所带来嘅好嘅效果呢？咁因此咧，我哋咧四十里以内有讲经说法嘅地方，我哋都要去听。主要就系咧，要明白佛理，从呢个善知识嗰度咧，得到啊点样修行、点样了生死个方法。所以古德讲啊，佢话亲近知识就系如无路中行，佢虽不十依，就时时有润啊。嗱，咁有我哋朝头早，即使唔系落雨，我哋行喺嗰啲草地上咧，就例如呢个春季啊，夜晚咧会有嗰啲雾水嘅，嗰啲雾水就唔系落雨，但系雾水唔系落雨啊。如果朝头早有草嘅地方，都好似嗰啲公园啊、花园啊，好多嗰啲草地，咁你响嗰啲草地行咧，因为呢啲草地啊。经过夜晚一晚个雾水嘅滋润，佢哋有少少嘅润湿。咁我哋喺呢个草地上行，如果你着鞋嘅话，咁呢个鞋面咧就一定系湿湿地嘅。嗱，咁如果你现实啲，即系唔着鞋除一脚，咁嚟喺个草地上行咧，咁就保证你个脚板底同埋你个脚面咧都系润湿嘅。嗱，咁虽然佢系少少地嘅润湿，咁啊绝对唔会令到你咧所着嘅衣服咧湿晒，冇咁严重，但系总有多少嘅润湿之气沾染到，就系说明啊，我哋亲近嗰啲善知识，无论佢系居士说法，系出家人说法，总之佢合乎呢个佛理，系正知正见，唔系搞咁多嗰啲神神怪怪嘅嘢咧。我哋都要亲近，虽然咧佢成座经讲落嚟，或者你未必听得入耳，或者又听唔懂，但系总有一句两句咧，你系明白嘅。咁你明白一两句咧，你哋已经得到个受用啦。嗱，好似我哋今日几廿岁，亦都学咗几十年，咁啊，即使今日有好多法师咧讲经啊，都系录音嘅。咁就唔论佢系大法师、系小法师、老法师，因为年轻嘅法师，我差不多咧，我都会请嚟听下。嗱，我哋请嚟听嘅咧，就唔系话咧系睇人哋嘅短处，唔好误会。我哋就希望啊，从佢一座经里边系得到三几句咧，我哋就好受用噶啦。因为咧，每一个人各种嘅学识唔同。佢个学识，有阵时佢所学，我哋未必学过，未必学得到。咁啊，如果你喺个录音带里边咧，虽然听咗成座经啦，可能唔止一盒带，十盒、八盒、二三十盒，听过成 幾十個鐘頭，其他或者唔懂，你能夠懂得其中嘅三兩句啊，咁啊呢三兩句咧就可以令你真真正正得到個受用。你領悟三幾句啊，如果你係講經嘅，可能呢三幾句咧就啟發你好多嘅智慧，啟發你好多嘅悟性啊，領悟個中嘅道理。咁啊，加上你自己所學嘅咧，你就可以講係滔滔不絕。呢啲都係屬於咧係最方便、係最好嘅參學、係最好嘅親近善知識。所以呢次就講明，如果受咗菩薩戒嘅在家弟子40里之內啊，有講經說法嘅地方，即係有法師講經啦。咁你如果唔去聽咧，佢話不能妄聽啊，唔能夠去聽嘅就有罪啦。嗱，咁呢個罪咧就如下邊所講嘅事啊，係優婆塞嘅近視男，優婆而家近視你。得到呢个失意罪，失咗你啊受菩萨戒嘅心意，亦都失咗你啊，因为受菩萨戒所得到好多受菩萨戒嘅知识都失咗啦。我话得呢个失意罪，嗱咁啊，既然有罪，就当然就唔系咁容易上升咯。我话不起，嗱咁啊，唔起反过就咪就堕落咯。既然唔上升。升天就或者升极乐世界，反过嚟即系话堕落啦，即系有罪啦。佢不正就有状啊，不正就话你呢个心咧，既然系唔尊重呢个戒法，你受咗戒反而咧系犯戒啦，失咗你所发嘅菩提心意，失咗你发心佢受菩萨戒嗰种嘅心意，亦失咗你。在受菩萨戒期间所得菩萨戒里面的知识，咁通通都失咗啦。咁当然你嘅心咧就系污染，当然就唔系清净啦。佢话不净，咁以呢个不净心，当然咧就唔会话上升。咁你有状，凡有所状，都系属于罪业，将来就肯定咧就堕落啦。我不妄听法界属于第八条，受用增物界就第九。咁啊，若优婆生、优婆儿受持戒耳、受招提僧和具藏座，是优婆生、优婆儿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地有状。嗱，受僧伽。受增用物戒第九条，即是26条中这条戒属于第九。那么让优婆塞的近视男，优婆就近视女，受持戒耳，受了这个在家菩萨戒之后，受招提僧和具藏座，这个受持呢，那么亦都可以说收藏，亦都可以说接受来的用，咁啊，佢就受啦。招提就系印度话、中国话，佢就四方啊，即系东南西北系四方。咁啊，点解佢哋四方咧？下边有个生字，呢个唔好读僧人嘅僧字咁重，你啊读个生字佛法僧系三宝，你就唔好读佛法僧三宝呢个僧字，唔可以读咁重，系读个生字。佛法生三宝，所以呢次话受招提僧嘅和具藏座，僧就既然系出家者，包括男众女众出家，咁啊属于呢个出家者嘅物。嗱，咁啊招提就佢哋四方啊，就表示我哋出家人咧，唔系话单独来自咧，系某一方，所谓一个旧址丛林里边啊，所谓大众嘅。不是说来自某一方，所谓东南西北啊，每一个方向都有出家人到这个大丛林里面，大家一起共同修行，共同学佛，所以名为他们四方啊。生呢，即是说招提僧啊，即是四方生，来自东南西北四方的僧人出家者。和具藏座， 嗱，卧具就系通常咧，我哋出家人咧拜佛嗰阵时啊，所用呢个卧具。咁啊，本来我讲经咧都有嘅，咁啊，由于我中过风啊，呢个左手咧唔灵活，往往有阵时咧揸住个具咧，你都未曾接啫，佢就跌咗落地下啦。话想开，咁都未曾开啫，佢跌咗落地下。所以近来咧，我就变咗就唔拎呢个具啦，叫做无可奈何嘅事，唔系话咧你故意唔尊重。嗱，呢个卧具有个卧字啊，原始一个佛教咧，佛制咧，我哋出家人去外边游方参学，固然唔使讲行路啦。咁啊，两千几年前肯定就冇飞机，就算你一般唔好话靓嘅巴士啊。就是最普通最原始的巴士都冇嘅，所以如上一条街所讲啦，你四十里内有法师讲经咧，你都要去，系肯定系行路嘅，咁啊绝对冇车坐嘅，完全系靠自己嗰种嘅发心，天冷又好，落雨又好，天热又好，翻风又好，都系咧自己发一点心啦，为法就而忘区，为着自己学佛法。滋润自己呢个不清净嘅心田，使到呢个不清净嘅心田啊成为清净。所以即使四十里内咁远嘅路程咧，我哋都要发心去啦，亲近嗰啲善知识，听嗰啲善知识讲经说法。咁啊，即使一座经啊，你唔懂唔明，但系你能够明三两句都好啦。呢三两句就够你受用一世都受用唔了啦，所以我哋要亲近嗱。咁呢个卧具咧，原始佛在世嘅时候啊，就系方便我哋啲出家嘅弟子，例如咧去某一方去参学，或者去某一方去亲近啲善知识，咁啊或者去某一方去讲经说法。咁啊，旧时既然咧冇呢个咁好嘅交通工具行路啦，咁啊总要带几件行李啊，简单嘅衣服你都要带啦。所以有阵时去啲远嘅地方咧，俗语讲话上又唔到，下又唔到，即系又未曾去到目的地，但系离开呢个出发点咧，亦都好远啊，唔可以翻转头啦。咁啊，喺呢个大山大岭嗰度经过，又冇旅馆，咁啊点咧？你都要休息一下噶。咁就將呢個卧具咧打開，喺嗰啲樹底下，咁啊打開個卧具咧，自己打坐，打坐咧就養下精神，即係回復下精神。咁啊，最後咧，因為成晚咁長啊，咁多個鐘頭，可能咧未必個個咧打坐可以坐得咁長嘅時間。咁尤其是咧坐得時間長啦。咁亦都好疲倦啦，咁啊索性就略为咧瞓低下，咁啊呢个卧具咧，大家都睇过啦，佢个长度如果成个摊开嚟咧，应该都几长啊，好似一张咧毡一张被咁啊四四方方嘅，咁啊将佢哋当为咧瞓觉垫住咧，亦都可以用噶，所以称为叫做卧具，咁啊后嚟演变到咧。就是要嚟拜佛嗱，咁啊呢啲咧，我就唔系研究历史嘅，咁啊我就讲唔出啦，系乜嘢时候演变到咧呢个卧具啊，变成咧系拜佛，几乎冇咗佢都唔得咁滞。嗱，咁个卧具就由于啊方便我哋去外边参学或者闻经闻法，咁啊未就去到目的地，路程远。咁啊，又行咗咁多啦，唔可以翻转头。咁啊，响呢个山边林下咧，打开嚟打坐，或者咧略为瞓低咧，系休息下。咁叫做卧具。嗱，咁啊，今时今日咧就演变到咧比较就咁啊，床坐就有一张床俾你坐喺度嚟打坐，或者咧响床上咧略为休息。咁啊，佢就床坐。嗱，咁啊，即系话卧具也好，床坐也好啦，都系啊四方出家者所拥有咧，系自己嘅用具。其实亦都咧系包括呢个三衣，就系我哋出家人咧所搭嘅衣，包括咧五衣、七衣、 同埋呢個大衣。嗱，咁呢三件衣咧，佢有佢嘅用處嘅。嗱，咁啊大衣咧就一般廣經嘅法師咧，今日咧都係穿呢件紅色嘅或者係黃色嘅大衣，喺25条咧係登座廣經説法，又或者做一切如法嘅佛事。咁啊，做呢個主法嘅法師咧，佢亦都係着呢件咧係大紅祖衣嘅大衣嘅。嗱，咁啊，七衣咧就係着你或者聽經啊，或者係重經啊，或者一班同參師有做呢個如法嘅佛事啊，咁亦即是包括啲唱眾啦。咁啊，多部分咧都係着呢件七衣。嗱，咁啊，呢個五衣咧，就多人要嚟做事情嘅，例如我哋扫地啊，或者煲水煲茶，或者抹台啊，或者换花水啊，都系着呢个五衣。咁啊，乃至到夜晚咧，咁啊上床打坐，或者打坐打到咁上下，要上嚟瞓低休息啦，咁都系着住呢一件五衣嘅。所以呢处卧具床坐咧，咁啊亦都包括啦我哋嘅三衣。以近代嚟讲咧，即系近代嘅佛教咧，即系推上三几百年嘅事情咁啦，就有咗床坐啦。咁啊，当然有床就有毡啦，或者有被子一类啦。咁啊，呢啲毡同被咧，咁啊都系有呢个四方出家者咧，佢自己所保有日常所要用嘅衣物。嗱，咁呢啲衣物啊，咁啊，点解受咗呢个在家菩萨戒嘅，无论佢系善男子或者系善女人啊，唔可以受用，系唔可以咧将出家人所用日用嘅物品咧，将佢嚟收藏咧？嗱，因为从前嗰啲出家人咧，咁啊，的确系冇今日咧咁丰裕嘅，呢个在家人都系一样，当年嘅在家人。同今日嘅在家人咧，佢受用咧，可以讲咧就天渊之别啦，简直就系唔同。咁啊，当年就系我哋几十年前嘅年代啊，我哋做小朋友咧，亦都冇咁多嘢食，咁亦都冇咁多公仔玩，有就系有，都系少少嘅啫，肯定就冇咁啲小朋友咧咁大个福报，咁多嘢食，就咁多嘢玩。嗱，咁啊，小朋友尚且如此咧，大人就更加就搵到钱啦。咁所以舊時咧，嗰啲生活就好艱苦啊！冇錢固然艱苦，即使有錢人家咧，都唔會今日都食得咁好、着得咁好、住得咁好噶。呢啲係當年嘅生活。嗱，我哋出家者咧都係一樣啊，尤其是住喺叢林，佢係咁嘅家風，佢係咁嘅作風。其實叢林咧本身唔係話冇錢嘅，佢係有錢嘅，佢係食得起。佢系俾得起，佢系用得起。不过呢啲系祖师嘅规矩教落。如果个生活太好咧，佢个道心咧就好容易俾嗰啲物质咧转咗去。所以嗰啲物质所用嘅咧系好简单，系好健朴。而即使系简单健朴，都唔会多。嗱，咁啊，既然出家者佢日用品啊，或者系卧具，或者系床坐上面。嗰啲毡啊或者被咧，咁佢本身都唔会好多，即系话最多仅可有叫做可以够用嘅啫。嗱，咁啊，既然仅可有可以够用，如果呢个受咗在家菩萨戒嘅人咧，你将呢个四方出家者日常所用嘅仅可有唔多嘅日常用嘅物品咧，你将佢收起嚟。咁就變咗影響呢個出家人咧日常所用嗰啲普通嘅物質，就變咗有所缺乏啦。嗱，咁啊，因此咧受咗在家菩薩戒嘅弟子就唔應該咧將呢個四方出家者日常所用已經係缺乏嘅物質咧，咁啊收為己有，此其一嘅理由。嗱，第二咧，嗱咁啊，在家人。同出家人的生活是两个不同世界。那么很简单，在家人他可以成家立室，所谓男婚女嫁，过他这个二人世界的生活。但是出家者呢，原则上也都包括理论上肯定的肯定是独身的。 他们绝对没有这个二人世界的生活的。那么既然独身就当然是最清净，那么独身是最清净，那么如果受了在家菩萨戒的善男子善女人，他仍然有这个家庭的生活，当然就没有这个出家独身就那么清净那么清洁。那么如果出家人所用已经是不多，仅有的日常的用品你拿了去来用，用了之后亦都不会说很清洁，不会说很干净，肯定没有独身那么清洁那么干净，那么因此呢就绝对就不许可这个在家人受了这个菩萨戒的，无论是善男子也好善女人也好，就绝对不容许他们呢是接受与共呢是收藏用这个四方出家者的日常，已经是不多，只是仅可有的卧具与共呢是藏坐床上边啊，所谓被铺亦都包括呢个衫衣，亦都包括啲毛巾，所谓日常用嘅衣物系绝对咧唔可以攞嚟用，呢、这个系理由嘅第二。咁啊有呢两种嘅理由咧，所以佛咧就立呢一条戒啊，就唔准受咗在家菩萨戒嘅善男子善女人，咁啊收藏或者咧受用呢个四方。只要提升他的卧具他的床坐与共的三衣，那么如果他收藏他用来用，那么怎么办呢？当然是有罪了。我说是优婆生，优婆而得失意罪，不起堕落就不净有作。那么这些这样的经文呢，一共26条轻戒里面呢，条条戒都有的，这个结文即是结所犯的罪条条都有的，所以解释过两三条呢，就为了争取争取时间就不再重复了。就饮重水戒就第十，就若优婆生优婆夷受持戒已，而水中地有虫，故便饮之，是优婆生优婆夷得失意罪，不起堕落就不净有作。那么26条轻戒里面呢，第十条叫做饮重水戒。饮就是我们饮水的饮，我们每一个人日常呢不可以不饮水，不可以缺水的，饮多饮少就另外一回事，但是肯定每一个人每人呢都要饮水。那么水地有清洁有不清洁的，例如你住在那些农村的地方，或者住在山上的地方，你用那些山的水，或者用这个山下面这个井的水，那这些水呢由于它这个流动力呢不会很强，虽然不是说完全是死水不动，但它这个流动呢不是很大，所以这个水里面呢就难免是有虫。那么如果我们住在山上，或者住在那些所谓很偏僻的离市区远的人很少到的那些乡村那些井水呢，我们要饮的时候，假如如果我们知道那些水是没有虫，你能够知道肯定它是没有虫的，那你饮了当然就没事了。那么如果你怀疑好像这些水不是几流通的，好像是死水咁啊，嗱咁啊死水唔活通嘅咧，就好容易都会发生嗰啲蚊虫之一类嘅。嗱咁如果你饮咗之后，你怀疑佢呢啲水系有虫，如果你都唔好好地处理之后至嚟饮咧，咁你就犯戒啦。啊，其中所有关联嘅咧系有两种咧就唔好住，一种。那些有虫的水呢可能会传染疾病，那么你不小心饮了呢就很容易呢就伤害了你的身体，令你的身体有病。那么身体有病了，那你的身体就不健康，就很容易呢因为身体不健康就退失了你 所謂用功修行嗰個道心。嗱，咁啊，第二，如果你明唔明懷疑，或者真正係知得呢啲水裏邊有蟲，如果你唔好啲處理過之後嚟飲咧，即係等於話將嗰啲有蟲個水裏邊嗰啲蟲啊，你啲飲咗落肚咧，就與呢個食慾殺生呢一條界咧，就冇乜唔同啦。因為水裏邊嘅蟲，佢會唔會傳染疾病？就另外一個問題，既然是蟲，它是有生命的，它會動會動的，即使幼細到你的眼都看不到的，但是不代表它沒有，不過它太細條你看不到而已，那仍然是一條蟲，它都是會動會動，是有生命的。那如果你不處理過來喝，你就無疑中就好像是殺生食肉一樣。所以凡是你怀疑这个水里面有虫，你不好地处理过先后先至嚟饮咗佢呢，你就无疑散咗呢个杀生界一样，咁亦都伤害咗你呀嗰种大乘佛法嘅慈悲心。嗱，咁点样处理法呢？嗱，咁我哋出家人呢，每一日就随身有十八种文，其中有一個叫做露水囊，囊即是袋，這個囊字即是個袋，露水呢就即是我們遇到去到哪裡，或者我們出到外面化緣托伴，或者在外面講經弘法，人家布施給你的又好，就或者你自己呢去拿來飲用又好，如果你懷疑它有蟲的話呢，我哋用呢個露水囊啊，隔過佢，你即係將要飲嗰啲水咧，倒落呢個袋嗰度，嗰啲袋唔論佢幾密，都係用布車成嘅。嗱，咁啊，布車成一個袋，嗰啲布咧就唔論你點樣嘅密，機器點咗個壓，壓到個好密嗰啲線啊，但係始終佢都會流水嘅，只係咧快而慢嘅啫。如果嗰啲線，好似天意嗰啲布嗰啲線咧，就冇咁密，係疏啲，當然佢就流得快啲啦。嗱，咁啊有啲布稍微厚啲咧，佢用機器得壓得好實，嗰啲窿就好細好密嘅，但係唔代表佢唔漏喎，咁流得慢啲啦。咁啊一定要經呢個露水囊路過，咁啊嗰啲水咧冇蟲啊，你先好飲。嗱，咁啊呢個露水囊裏邊啊，咁啊露咗嗰啲水去外邊，嗱咁嗰啲蟲啊喺呢個袋裏邊，咁又點咧？你就只有得反過嚟，你就放翻咧你攞水嗰個地方，你放翻落去嗰啲有水嘅地方咧，咁啊等佢啊可以喺嗰啲水裏邊咧生存，就唔好將嗰啲蟲咧係整死。如果你不是这样露过的水，亦都将水里面露出来的那些虫是放回有水的地方，好像放生那样，当然你就犯了这个杀生戒一样了。所以为了优婆塞，优婆也受了这个在家菩萨戒以后，他说疑水中有虫，这个疑呢即是怀疑，你未必呢肯定佢系真系有，点解咧？因为嗰啲虫就有大有细嘅，有啲虫就比较粗大啲，容易睇得清楚。只要呢个正常嘅眼啊，都睇得好清楚嘅，你就唔会故意饮用啦。但系有啲虫咧，啱啱开始咧生出嚟，好幼细啊，仲幼过嗰条头发，但系唔代表佢冇用喎，佢仍然有生命啊。你放落水，佢仲系会游下游下游下，即系有生命嘅，仲会喐嘅，唔系死嘅。嗱，咁啊，如果你怀疑啊，你要饮嗰啲水里边咧系有虫嘅，嗱，你既然怀疑佢系有虫啦，你哋应该就唔好马上饮啦。嗱，咁啊，如果你既然又怀疑佢呢个水里边有虫，你又唔将佢隔过，唔将佢滤过咧？你就故便飲之，就可以屬於話你咧係故意去飲，因為你都懷疑佢係有蟲啊嘛。 嗰啲水裏邊，你哋應該咧，首先咧用一個露水囊咧，咁啊隔過佢，唔好啦嚇，就咁飲咗。如果你懷疑佢有蟲，你又唔用呢個露水器隔過嘅話咧，你就固便飲之，你就將佢飲咗，你就可人哋就可以話你咧係故意咁去飲啦。嗱，咁啊，如果你唔懷疑佢係有蟲，咁啊飲咗咧都好啲，都未必係犯戒。但係你既然有一種懷疑心，所以呢個疑字咧就好重要啊！你懷疑佢係有蟲啦，你哋應該就快快脆脆用一個啦露水囊嘅袋咧，將佢隔濾過，等嗰啲蟲咧喺個袋裏邊再放翻出去。咁啊，嗰啲水就比較清淨，你就可以飲，咁就唔算犯戒啦。嗱，咁啊，如果你懷疑水裏邊有蟲，你又唔隔過、唔過濾過，你就我嚟飲咧，就可以話你咧係故意去飲。嗱，所以咧佛經嗰啲文字咧係非常嘅巧妙啊，係非常嘅好噶。所以我常常講啊，即使你冇讀過書，唔係罪過，你最緊要有心。你就在这个佛经里面可以读一下研究一下他那些文化他那些文意是非常好的。疑水中有虫，这个疑字是用得好好的，都不可以说你是明明知得。如果你明明知得你不隔离过饮，当然不用说是有罪，家只是说你怀疑你，即是你怀疑那些水是有虫的。咁啊，既然我都懷疑佢係有蟲啦，我哋就快啲咧用一個隔水嘅囊咧，係過濾過，等嗰啲水啦嚇變咗冇蟲，你就飲。嗱，你唔咁樣做過，但係你又懷疑佢係有蟲嘅水，咁你唔做過呢個過濾嘅手作咧，你話係唔係可以話你係故意飲咧？所以跟住咧就故便飲之，你就刻意咁。故意咁咧，隨便就將佢飲咗啦。咁你話你係唔係有罪先？係唔係等於好似啊係殺生食肉一樣咧？所以下邊就結罪咯。佢話是啊，即係上邊你受咗在家菩薩戒嘅善男子善女人，你既然懷疑嗰啲水係有蟲，你唔將佢過濾過之後，你就去飲咧，佢就故便飲之咧。就是这个优婆塞优婆夷得这个失意罪，是不起堕落，就是不正，就是有作。这些经文呢完全条条界都有的，理论都是一样的。显难就独行界第十一，即是二十六条轻界中呢，这一条显难独行界就是第十一条。各位若优婆塞优婆夷受持戒已，险难之处是无伴独行，是优婆塞优婆夷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地有咗。要打赢佢，又或者你有计仔咧，系熟悉嗰啲路程，咁啊转两个弯，佢就揾唔到你啦，你就可以避过啦。嗱，咁你谂到咧，佢有办法。同你一齐行嘅期间啊，可以避过好多嘅艰险咧，咁你就唔怕同佢一结伴。嗱，咁啊，如果你揾到同你一齐嗰个人啊，你考虑过佢比自己都差唔多，就唔好得几多。遇到乜嘢嘅灾难，佢又冇计划咧，点样谂过避免？咁啊，即使遇到嗰啲恶嘅老虎狮子，佢亦都冇力量咧去反抗。咁啊，等于话多咗佢一个，反而仲成为咗陀手楞脚，大家一齐死，咁啊，当然就无谓啦，都不如自己独行咯。嗱，所以凡系啊受咗在家菩萨戒嘅善男子、善女人，佢话受持戒已啊，受咗持一个在家菩萨戒之后咧，凡系有呢个险难之处，即系有灾难。有艰险的地方，如头先所讲啊，虎狼狮子出没的地方，有土匪贼人出没的地方， 咁就或者咧系水灾，又或者系火灾，有种种灾难嘅地方，我哋就唔可以咧系无伴侣，独自自己一个人咧去出门去远行，就恐防咧俾呢啲咁样嘅所谓险难嗰种嘅灾难咧。光临到自己损失自己呢个生命，就唔可以去用功办道啦。所以绝对唔可以无伴独行。但系唯一嘅例外，你可以无伴独行系乜嘢呢？例如你去某一个地方，即系嗰个地方有人请你讲经说法，你系为弘扬佛法而去嘅，咁啊即使所经呢个路程点样的危险，点样的艰难，我们都要拿起这个为法大无畏的精神。即使求人都找不到人跟自己一起去，你自己一个人独行你都要去。即使路上一旦发生危险，发生灾难死了，你是为法而死，你不是为游山玩水而死，咁你值得咧系人跟住你歌颂。嗱，好似历史上我哋有位玄奘大师啊，虽然大家睇过呢个《大话西游》都知嘅啦，啊咁啊唐三藏反正三藏取西经啊嘛，佢真系嗰阵时啊冇车，亦都冇好嘅交通嘅巴士之类，经过呢个流沙，所谓丝绸之路啊。咁啊，行路去嘅，去到印度读书读咗十几年，咁啊，当然印度文就学通咗啦，就将呢个印度嗰啲梵文嘅经典咧，佢翻译咗好多，就带翻嚟中国，咁啊，使到我哋中国啊，咁啊，由佢以后多咗好多佛经咧，受持读诵，呢啲都系原。